15个小时之后，高达10米的海浪呼啸而至，袭击了夏威夷群岛。同时海浪还继续西进，8小时后4米高的海浪就冲向了日本的海港和码头。而这次海啸也造成了日本800人死亡，15万人无家可归。 非常可怕的一种场景，因为我们都知道智利是坐落在南半球的一个国家，那么日本是比邻中国，是北半球的，那么可以看到这次地震造成的伤害是从南半球到北半球，覆盖面相当的大。 地震爆发之后，救援部队随即赶到。 It lasted only a few minutes. As soon as it was over, the rescue work began. The injured were given treatmentand the dead removed. Few people went back to what was left of their homes that day. Most of them spent the night sitting round the fires in the streets, or in public squares or parks, or in the hills near the town. They feared the earthquake would strike again. 第一句话在这个段落中， It lasted only a few minutes.It 代表 the earthquake, 地震，持续的时间 lasted, 要注意。那么持续了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例如会议持续了半小时， the meeting lasted half an hour. As soon as it was over, the rescue work began. 在地震一结束，就是大地停止晃动之后， the rescue work began, 救援工作立刻开始。Rescue 强调的是这种自然灾害中的拯救工作。必须要用 rescue. The injured were given treatment and the dead removed. 要注意 the injured 代表受伤的人，要注意一下它的发音，因为在 I 的前面，所以定冠词要读成 the injured. 他们被治疗 and dead 这个地方省略了前文使用过的系动词 were. The dead were removed. 那么那些逝去的人被移走了。Few people went back to what was left of their homes that day. Few people 代表否定意义，没有几个人 went back to 回到，例如回到家叫 went back home, 回到办公室 went back to their office. 那么这个地方没有几个人回到家，哪些地方呢？ What was left of their homes? 那么就是他们家还剩下的那些残垣断壁，并没有回去。Most of them spent the night sitting round the fires in the streets, or in public squares or parks, or in the hills near the town. 那么这些人非常具有地震常识，他们是怎样度过夜晚的呢？ Spent the night, 后面跟的是伴随状态， sitting around, 坐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是 the fires in the streets, 街边的火旁边。或者是 in public squares or parks, 公共的广场或公园 or in the hills near the town, 或者附近的小山。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这个 hills 有可能会担心发生 landslide, 山体滑坡的情况，所以建议大家以后也不要到 hills, 比较 dangerous, 危险。The last one, 他们为什么到这些地方呢？ They feared the earthquake would strike again.他们担心地震会再次来袭，也就是我们说的余震现象。 这种恐惧呢，的确是不可避免的。It did at 3:10 p.m. on the following day. This time, the shock was still greater. Concepcion escaped its full force. The worst hit town was Valdivia. The earthquake left it several feet lower than it had been.A nearby fishing village was washed away by the sea. Many other towns and villages were destroyed by these two terrible earthquakes. As always in Chile's history, a few minutes' destruction meant years of rebuilding. 那么在最后一个段落中，那么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次地震所带来的灾害，那么它是怎样的一种场景。那么刚才人们担心的事情终于在下午3:10发生了。It did, 代表是 the earthquake did strike, 确实是袭击了智利。It did at 3:10 p.m. on the following day, 在第二天的时候到来了。This time, the shock was still greater. 那么这一次地震波比前一次更强大。 Concepcion escaped its full force， 但是 Concepcion 这个城市并没有接受到它完全的这种破坏力。 The worst hit town was Valdivia， 最糟糕的受袭城市是 Valdivia。 The earthquake left it several feet lower than it had been。 那么这个地震让 Valdivia 这个地方比它原来的水平线的位置要低几英尺那样的深度，所以大家知道地面下陷的情况在 Valdivia 出现了。 A nearby fishing village was washed away by the sea， 一个附近的渔村也被大海冲走了。那么大家知道受到这个地震的袭击，一个 fishing village 也消失了， disappeared。 Many other towns and villages were destroyed by these two terrible earthquakes， 这两次连续的地震造成了许多其他的 towns and villages也受到了破坏。 As always in Chile's history， 智利的人们是不会忘记这两次地震的，因为 a few minutes destruction meant years of rebuilding， 几分钟的毁坏代表着多年的重建。 It was 6:40 a.m. when the earth began to shake. The people of Concepcion rushed into the streets and open places.The first gentle tremors were a warning of severe shocks to come. The people knew what to expect and were afraid. Concepcion is the third largest city in Chile. It had already been destroyed 5 times. The last was in the Great Earthquake of 1939, the worst in the country's history when 40,000 people were killed.In the years following, Chile had been quiet and peaceful. Then on the morning of Saturday, 21st May 1960, the calm was broken with explosive force. The earthquake struck without any warning. Stricken with panic, the people screamed and shouted. They stayed where they were because the violence of the earthquake made it impossible to run or even to walk. Standing was difficult. Many people were flung on their hands and knees. It lasted only a few minutes. As soon as it was over, the rescue work began. The injured were given treatment and the dead removed. Few people went back to what was left of their homes that day. Most of them spent the night sitting round the fires in the streets,or in public squares or parks, or in the hills near the town. They feared the earthquake would strike again. It did at 3:10 p.m. on the following day. This time, the shock was still greater. Concepcion escaped its full force. The worst hit town was Valdivia. The earthquake left it several feet lower than it had been.A nearby fishing village was washed away by the sea. Many other towns and villages were destroyed by these two terrible earthquakes. As always in Chile's history, a few minutes' destruction meant years of rebuilding. 智利呢，也是世界上遭受地震危害最多的国家之一。有这样一个记载，全世界平均每年记录的9000次地震当中，有21%就发生在这个国家，每天平均大约5次。所以几个世纪以来呢，这个国家的人们也已经习惯了这种讨厌的震动。而我们国家呢，也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历史上大禹治水的故事也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中华民族的历史可以说是与自然不断进行斗争的历史。那由此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一次地震的发生不仅仅是在这个地区或者是在这个国家，它还会引起相应的连锁反应，对周边以至于整个世界都会造成强烈的影响。所以在地震的研究、预测还有预防方面，也需要全世界人民和科学家共同的努力。 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自然灾害的领域，我们很多的国家会进行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国际合作，因为只有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没有自然灾害了，整个的地球才会更 safe。 在这里我们也期盼着人类能够早日将地震预防能够提到日程，能够将这个课题进行突破，真正的为人类带来和平和宁静。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day， 我们都在渴望那一天的到来。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 谢谢大家，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Guten Tag, ich bin Detlef Gärtner. 欢迎您继续收听广播系列讲座德语三百句。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学习第25课，在失物招领处。 Heute lernen wir Lektion 25 im Fundbüro. 在学习新的一课前，我们先复习上一次课学习的内容。上一次课里，我们学习了关于报户口办理延长居留手续的话题，现在请您听一个对话。Guten Tag, kann ich mich hier anmelden? Ja, haben Sie Ihre Papiere mitgebracht? Ja, hier sind meine Papiere. Sind Sie finanziell gesichert? Eine Stiftung gewährt mir Stipendien für ein halbes Jahr. Zeigen Sie mir bitte die Bestätigung der Stiftung. Das ist die Bestätigung. Dann füllen Sie bitte dieses Formular aus. 请您再听一遍这个对话。Guten Tag. Kann ich mich hier anmelden? Ja. Haben Sie Ihre Papiere mitgebracht? Ja, hier sind meine Papiere. Sind Sie finanziell gesichert? Eine Stiftung gewährt mir Stipendien für ein halbes Jahr. Zeigen Sie mir bitte...Die Bestätigung der Stiftung. Das ist die Bestätigung. Dann füllen Sie bitte dieses Formular aus. 现在我们开始学习新的一课。出门在外，有时难免丢东西。丢了东西，怎样在失物招领处找自己丢失的东西呢？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话题。假如您丢了一个公文包，可以这样和失物招领处的工作人员说。 Ich habe meine Aktentasche verloren. 我的公文包丢了。 Ich habe meine Aktentasche verloren. Ich habe meine Aktentasche verloren. 这是一个现在完成式的句子。Verloren 是动词 verlieren 的第二分词。我们用这个句型做一个替换练习，把公文包换成我的钱包。钱包是 die Brieftasche。 Ich habe meine Brieftasche verloren. Ich habe meine Brieftasche verloren. 这句话还可以用下面这个句型说。 Meine Brieftasche ist weg. 我的钱包不见了。 Meine Brieftasche ist weg. Meine Brieftasche ist weg. 下面用这个句型说，我的公文包不见了。 Meine Aktentasche ist weg. Meine Aktentasche ist weg. 这时工作人员会问您包里都有些什么东西。 Was war in der Tasche? 包里都有什么东西。 Was war in der Tasche? Was war in der Tasche? 比如您的包里有证件和一本通讯录。 In der Tasche sind Ausweise und ein Adressbuch. 包里有证件和一本通讯录。 In der Tasche sind Ausweise und ein Adressbuch. In der Tasche sind Ausweise.Und ein Adressbuch. 我们再做一个练习，包里有证件和100马克。 In der Tasche sind Ausweise und 100 Mark. In der Tasche sind Ausweise und 100 Mark. 工作人员要了解您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丢的包。 Wo und wann haben Sie die Tasche verloren? 您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丢的包？句子里的疑问代词 wo 问地点。Wann 是问时间，请跟着读一读这个问句。 Wo und wann haben Sie die Tasche verloren? Wo und wann haben Sie die Tasche verloren? 有时我们自己不知道是在什么时间或在什么地方丢了东西，就只能说。 Das kann ich leider nicht genau sagen. 这个我说不准了。 Das kann ich leider nicht genau sagen. Das kann ich leider nicht genau sagen. 要是一小时前发现包没有了就可以说 Vor einer Stunde habe ich bemerkt, dass meine Tasche weg war. 一小时前我发现我的包没了。句子里用了一个 das 从句。要注意从句里跟主语变化的动词放在句子最后。请再跟着读一读这个句子。 Vor einer Stunde habe ich bemerkt, dass meine Tasche weg war. Vor einer Stunde habe ich bemerkt, dass meine Tasche weg war. 我们用这个句型做一个替换练习，请说，一小时前我发现我的钱包没了。 Vor einer Stunde habe ich bemerkt, dass meine Brieftasche weg war. Vor einer Stunde habe ich bemerkt, dass meine Brieftasche weg war. 您讲明丢失东西的情况后事务招领处的工作人员会这样说 Wenn Ihre Sachen hier abgegeben werden, werden wir Sie sofort benachrichtigen. 如果有人把您的东西交来我们会马上通知您。在这句话里我们用了一个 when 从句。when 在这里表示假如如果的意思。句子里的 abgegeben 是第二分词动词的原型是 abgeben。请跟着读一读这个句子。 Wenn Ihre Sachen hier abgegeben werden, werden wir Sie sofort benachrichtigen. Wenn Ihre Sachen hier abgegeben werden, werden wir Sie sofort benachrichtigen. 下面请把句子里的 Ihre Sachen, 您的东西换成 Ihre Tasche, 您的包说一说。 Wenn Ihre Tasche hier abgegeben wird, werden wir Sie sofort benachrichtigen. 如果有人把您的包交来我们会马上通知您。 Wenn Ihre Tasche hier abgegeben wird, werden wir Sie sofort benachrichtigen. 我们把刚才学过的句子编成一个小对话，请您听一听。Guten Tag, ich habe meine Aktentasche verloren. Sie haben Ihre Aktentasche verloren? Was war in der Aktentasche? Meine Ausweise, ein Adressbuch und 100 Mark. Wo und wann haben Sie die Tasche verloren? Das kann ich leider nicht genau sagen. Vor einer Stunde habe ich bemerkt, dass sie weg war. Wenn Ihre Aktentasche hier abgegeben wird, werden wir Sie sofort benachrichtigen. Danke. 对话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Vor einer Stunde habe ich bemerkt, dass sie weg war. Das 从句里的代词 sie 是指前面说的 die Aktentasche.请再听一遍这个对话。Guten Tag, ich habe meine Aktentasche verloren. Sie haben Ihre Aktentasche verloren? Was war in der Aktentasche? Meine Ausweise, ein Adressbuch und 100 Mark. Wo und wann haben Sie die Tasche verloren? Das kann ich leider nicht genau sagen. Vor einer Stunde habe ich bemerkt, dass sie weg war. Wenn Ihre Aktentasche hier abgegeben wird, werden wir Sie sofort benachrichtigen. Danke. 如果丢失的东西找到了，事务招领处的工作人员经过确认后会通知您。请听下面的句子。 Anhand der Papiere können wir feststellen, dass Ihnen diese Tasche gehört. 我们从证件上可以确认这个包是您的。句子里的 Papier 这个单词我们已经见过了，单数时Das Papier 是纸张的意思。复数时 ,die Papier 是证件的意思。请再听一下这个句子。 Anhand der Papiere können wir feststellen, dass Ihnen diese Tasche gehört. Anhand der Papiere können wir feststellen, dass Ihnen diese Tasche gehört. 在德国一般要给拾到东西的人一份酬金以示感谢。 Zum Dank,möchte ich dem Finder eine kleine Belohnung geben. 我想送一份小小的酬金以示感谢。Eine kleine Belohnung, 汉语的意思是一份小小的酬金。我们再读一读这句话。 Zum Dank möchte ich dem Finder eine kleine Belohnung geben. Zum Dank möchte ich dem Finder eine kleine Belohnung geben.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Auf Wiederhören。